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9集，良策有误。陆灵犀深吸了口气，因为唐凡一番话，他重新燃起了斗志。 那我们现在要从哪里查起？ 再坚固的堡垒也会有突破口，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无坚不摧，只在于我们肯不肯去发现罢了。这件事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陆灵犀皱着眉毛想了想，沉鸾是不可能了，他靠山强大，虽然仅仅是七品知县，却敢于当面欺瞒唐范，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。杨继能帮陈鸾给唐范送钱，可见与陈鸾也是沆瀣一气的。那么也就只剩下 胡文藻。 唐范颔首。 可他不是还避而不见吗？ 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卖了，他装傻也是因为不想得罪陈鸾罢了。现在陈鸾和杨继都要把他推出来顶罪了，胡文藻焉还能坐得住？现在天色已经大亮，在官驿外头监视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他们按照原来的法子神不知鬼不觉潜回去，已经不可能实现了。唐范索性就还是穿着那身粗布衣裳，带着斗笠与陆灵犀一道光明正大地从正门进去。二人在门口被守卫拦了下来，唐范摘下笠帽，对方还是认得唐范的样子的。 大人。 不单是他，连此时在官驿外头监视的暗哨们都大吃一惊，谁也不知道唐范和陆灵犀两个人是如何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，又是从哪里回来的。唐范对官驿士兵一笑，是我，怎么不让进？士兵连忙让开身子。 不，您请。 看着唐范二人进去，守卫挠挠头，心想这唱的又是哪出？难道大人物都有些怪癖，好好的官不当，竟穿着百姓的衣裳跑出去晃荡？要是他也能当官，一定要把官袍穿上一辈子，睡觉也不脱才算过瘾呢。回到官驿，钱三儿过来禀报： 大人，杨继还没醒，曾培和吴宗二人也都没出去。 胡文藻呢？他来过没有？ 没有。 这个胡文藻死到临头又不自知。帮我更衣，我要出去一趟。 您都一夜没睡呢，这又要去哪儿？要不先歇歇再说。 来不及了，要抓紧时间。我们出去的事情，那些人肯定会去禀报陈鸾，指不定他们会对胡文藻做出什么事来。我要尽快将此人争取过来。他就着钱三送来的热水，将脸上的妆容洗去，恢复原来的容貌，又换上一身长服，便出了门。陆灵犀现在已经见识到唐范遇到正事就可以不眠不休的模样，心中暗叹，也匆匆跟在后面。二人找上知府衙门，一大清早的，今天又是休沐，胡文藻还在衙门后堂里睡大觉呢。唐范这次也没等人通报，直接拿出钦差腰牌，在陆灵犀的护卫下闯进去，直入后堂。胡文藻睡得正香，冷不防身旁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。迷迷糊糊之间，他听着有点熟悉，好像是自家妾室的声音。他动了动眼皮，勉力睁开一条缝隙，就瞧见自己床边仿佛站了个人。胡文藻还以为哪个不长眼的过来打扰自己清眠呢，连眼睛都没全部睁开，就含含糊糊的怒斥： 谁敢闯进来，还不给本府滚出去。 胡知府这日子过得可真是滋润啊，连唐某都要自愧不如了。对方非但没有被吓走，反倒出言调侃。这声音胡恩早觉得莫名的熟悉，直到他家小妾也跟着恼羞成怒地斥道： 你这登徒子，没听到大人说的吗？让你滚出去呢。 胡恩早一个机灵，连滚带爬地从床上起来，在看清床前那人的样子之后就彻底清醒了。 唐御史。 胡恩早脸上一片慌乱，夹杂着怒气和狼狈。 你怎么能没经过主人同意就擅闯？ 唐范没有说话，只是平静地看着对方，直到胡文藻心虚地移开视线。好一会儿，胡文藻才想起自己与对方平级，本不必如此害怕的。唐范负手道：我是来救你的命，胡知府。 还请唐御史勿要危言耸听，我有何性命之危？ 将闲杂人等都拖出去。这句话是对陆灵犀说的，而且得到了彻底的贯彻，连同那个衣裳不整的小妾，陆灵犀一并将他从床上拖拽下来，然后推搡到门外去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 整个过程胡文藻只能徒劳无功地喊着。陆灵犀恍若未闻，做完这一切，他体贴地关上房门，直接就守在门外，在唐范出来之前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。 好，现在清静了，我们可以好好坐下来谈点正事了。 唐范在太师椅上坐下。谈什么正事啊？他连衣服都没穿好，能谈什么正事？胡文藻在心里狠狠吐槽，脸色当然也没好看到哪里去。任谁睡得好好的，被人闯进来一通捣乱，估计都不会有更好看的脸色。 不知唐御史想谈什么？ 我奉命南下巡查吴江去年饥荒一事，身为苏州知府，你避而不见，不仅没有向我汇报，而且还诸多怠慢。若我向朝廷如实奏报，你觉得你自己会有什么后果？胡文藻不为所动。 本府已经按时调粮拨粮，其他事情都是吴江知县的分内之责，唐御史何不去问他？ 他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很常见，但在杨继和陈鸾铁了心合理坑他的情况下，就显得很愚蠢了。我昨日已经去吴江县巡视过了，你可知道陈知县是如何对我说的？胡文藻不答话。唐范不以为意，自顾说下去：陈知县先是带我去看了城中善堂，他布置得很好，灾民也都被安置得很妥当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供给灾民的粮食不足三天，县仓已经空了，但陈知县并没有推脱，他准备通过向县上富商募粮，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。不过陈知县还对我说，之所以用以赈灾的粮食不够，是因为苏州知府只拨给吴江30担粮食。胡文藻瞬间瞪大了眼睛，唐范的视线不着痕迹地从他脸上掠过。你不信是吗？我也不信，但陈知县给我看了粮册，上面的确明明白白地写着30担。他还说啊，若不是你们苏州府只拨下这么一点粮食，赈灾本来是足够的。 放屁！ 胡文藻再也忍不住，一拍桌子腾地站起来。他要是再不开口，估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。 唐御史，30担粮食连一个五品官员一年的俸禄都不够，我怎会干出这种事来？当时苏州府拨下的粮食明明是3000担。 他有粮册证明，你有什么？ 我也有粮册，粮食拨下去时自然是要登记造册的。 那粮册呢？ 来人，来人！ 唐范好心提醒。胡 胡知府，现在虽然天气热了，不过穿着单衣会客，好像也有些不雅吧。胡文藻这才发现自己衣裳都没穿好，赶紧恼怒又狼狈地把外衣披上，鞋袜穿好，心里头不知道把唐范和陈岚两个人咒骂了多少遍。外面进来一名下人。 老爷，您找小的。 让廖通判将良策带过来。 下人应声而去。叫人需要一段时间，趁着这个间隙，唐范问。从无限回来之后，我又义庄私下回去一趟，发现城西外头还有许多灾民。他们衣不蔽体，形如行尸走肉，恶殍遍地，瘟疫横行，想必你应该知道怎么回事。 下官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。 你现在不说，等会儿想说我就未必想听了。胡文藻还是不开口，屋内顿时沉浸在一片诡异的沉默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廖通判才匆匆赶过来。 普通大人。 他看了唐范一眼，那天胡文藻带人出营的时候他也是在的，自然认得唐范。 拜见唐御史。 唐范微微颔首没说什么，胡文藻却迫不及待。 良策呢？你带来没有？ 带来了，但有些多还放在外面，您是想看？ 少废话，本府问你，去年吴江饥荒，苏州府拨给吴江的粮食登记造册了没有？ 有，您是要看那一段？ 快找出来。 二位大人请稍等，下官去找出来。 他将苏州府这一年的粮册都用车运了过来，这些粮册都是按照时间和地域排列的，很容易查找，无需多时，廖通判就将胡文藻需要的粮册送了进来。 这就是去年与吴江有关的粮册，请大人过目。 他翻到其中一页，双手捧着递给胡文藻。胡文藻几乎是用抢的将册子抢了过去，目光从上而下匆匆扫过，忽然凝住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他又惊又怒地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几乎要生吞了廖通判。廖通判不明所以地凑过去一看。 大人，不知这里有什么问题？ 明明是3000担，怎么变成30担？那剩余的2970担到哪里去了？被你吃了吗？啊！ 下官冤枉。大人，你那会儿明明下令拨的就是30担啊，这哪来的3000担啊？ 胡文藻几乎要抓狂了。 苏州府粮食去年的储粮共有5000担，拨走了3000，还剩2000。若是30担的话，那粮仓里就剩下4000多担。本府现在就去看，如果没有4000多担，你就等着把人头和乌纱帽一并留下吧。 廖通判看胡文藻的眼神像是在看着一个神经病。 大人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苏州府粮仓去年的储粮就是15530担，其中1500担已经押送到南京，上交给朝廷了，剩下的30担已经拨给了吴江，现在苏州府的粮仓已经没有存粮了，哪来的2000担啊？ 胡文藻瞪着他，胸膛不住的起伏。 我要亲自去看，还有，你把粮册拿出来。 廖通判带着胡文藻和唐范二人来到州府粮仓前，又命人打开粮仓大门。大门一打开，胡文藻疯了似的推开众人跑进去。四壁干干净净，地上连一颗粮食都没有，果然就是一个空仓。胡文藻大叫一声，又抢过廖通判递过来的粮册，果不其然，上面所写与廖通判之前说的一模一样。胡文藻呆呆地看着，他绝不认为是自己得了失心疯，又或者记忆出现差错。 陈鸾， 他的心中疯狂地盘旋着这个名字，几乎要将整个人吞噬。胡文藻慢慢地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盯住廖通判，那幽深幽深的眼神令廖通判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。 廖寿昌， 你真是好样的。 一字一句带着深深的怨恨从胡文藻嘴里吐了出来，他眼睛通红，就像要扑上去跟对方同归于尽。 下官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。 唐范听了这句话就想笑，不久之前胡文藻还用这句话来堵他呢，现在就轮到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唐范也确实笑出了声，这一笑使得胡文藻像是骤然被触动了一般，他浑身一震，回过神，以从未有过的可盼和迫切望着唐范。 阮清兄，能否借地详谈？ 对方很着急，唐范反倒不急了，他背着手。谈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好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胡文藻脸色忽青忽白。 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润清兄莫要与我一般计较。小弟的确有十万火急的事情相告，还请润清兄给我一时片刻便好。 唐范故作考虑，目光扫过一旁廖通判眼珠乱转的不安分表情，朝陆灵犀使了个眼色。陆灵犀会意，直接走到廖通判身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捏了对方的后颈一下。廖通判随即软软倒下，陆灵犀哎呀一声。 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粮仓气息不够闷坏了？小的扶您出去歇歇。 说吧，没等任何人阻止，将人背起来就往外走，也不知道要把他带到哪里去。胡文藻总算没有昏头到家，他也反应过来，大声叫来自己的亲信。 来人，将这里控制起来，一干人等全部拿下。 做完这一切，他转向唐范，隐隐露出恳求之意。 大人。 唐范总算微微颔首。二人回到知府衙门的后堂，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，人也还是原来的人，心境却不是原来的心境了。如果说之前是唐范想要撬开胡文藻的口，现在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然颠倒过来了。唐范没给他太多调整思考的时间。说吧，我耐心不多。胡文藻沉默片刻，深吸了口气。 这一切全都是陈鸾的阴谋。去年发生饥荒的时候，吴县与吴江县两地因为濒临太湖都受了灾。一开始苏州府这边本来想拨1000担粮食，其余2000担留给吴县，但是陈鸾对我说，希望我将3000担粮食都拨给吴江县，他可以帮忙收容吴县的灾民，这样一来灾民全部集中在吴江县，而吴县这边就不至于受到冲击，也对我的名声有利。 你相信陈鸾会无缘无故好心帮你解决困难？ 当然不相信，但他叔叔就是南京户部尚书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，我料想他兴许会从中私吞粮食，将其高价卖给粮商以谋取暴利，却万万想不到他会如此丧心病狂，竟连一丁点粮食都不给灾民留下，还伙同杨继将责任全部推到我头上来。润清兄，你可千万要拉我一把，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。 不对吧？胡文藻一愣。 哪里不对？